中的晨曦，像最后的泪滴，每一季医院里星空多么透明，笑着问着听着花香鸟语，站着坐着看着流水白云，解下了烦忧，拥抱了感动，我心中有旋律，笑着问着听着花香鸟语，站着坐着看着流水白云，洗涤了尘埃，找回了美丽，我满心欢喜。流水白云，洗